说你有点冻，轻轻的转身，紧紧把我抱拥，我像浮沉在夜空，暖的感觉在流动，眼里爱意轻碰，一幅一幅画面闪过脑海中，世上离合难自控，谁料我与你竟能遇中，想起车中跟你初相逢，匆匆的只怕落了空，想起彼此所有的不同，这晚却畅快地接通。悠悠晚风，迷梦夜空，陪伴着我，听你的心窝跳动。原来这生长长路中，可找到你的爱共情，这样浓。 这样浓。